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9章失踪的冠冕第92集。 哈利在飞快地思索，伤疤仍在刺痛，脑袋又像是要裂开似的。邓布利多警告过他，魂器的事除了罗恩和赫敏谁也不能说。 秘密和谎言，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而阿布斯，他天生如此。 莫非他正在变成邓布利多，把秘密紧紧地锁在自己心里，不敢信任别人？可是邓布利多信任过斯内普，结果又怎么样呢？导致了高塔顶上的谋杀。 好吧。 他轻声对两个同伴说， 听我说。 他对房间里所有的人宣布，嘈杂声立刻平息下来，正在给周围人说笑话的弗雷德和乔治也不做声了，一个个都显得警觉而兴奋。 我们需要找一个东西， 哈利说， 一件能够帮助我们推翻神秘人的东西，就在霍格沃茨，但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。它可能是属于拉文克劳的。有没有人听说过这样一件东西？有没有人碰到过？比如上面带着拉文克劳老鹰标志的东西。 他满怀希望地看着那一小群拉文克劳的学生，从帕德玛、迈克尔、泰瑞到秋章，不料却是坐在金尼椅子扶手上的卢娜做出了回答。 对了，他那失踪的冠冕，我跟你说过的，记得吗，哈利？拉文克劳失踪的冠冕，我爸爸想复制来着。 对，可是那失踪的冠冕， 迈克尔·科纳翻着眼睛说， 已经失踪了呀，卢娜，这似乎才是关键呢。他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 哈利问。 听说是许多世纪以前， 秋章说。哈利的心往下一沉。 弗利维教授说，冠冕是跟拉文克劳本人一起消失的，人们找过，可是…… 他求援地看了看他的拉文克劳同学， 谁也没有发现一点线索，是不是？ 他们都点了点头。 对不起，什么是冠冕呀？ 罗恩问。 就是一种王冠， 泰瑞·布特说。 据说拉文克劳的冠冕具有魔法特性，能增加佩戴者的智慧。 对，我爸爸的骚扰蒙红吸管。 哈利打断了卢娜的话。 你们谁也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吗？ 他们又都摇了摇头。哈利看看罗恩和赫敏，在两人脸上看到了跟他同样的失望。一件失踪了这么久的东西，看样子又没有任何线索，似乎不太可能是那个藏在城堡里的魂器。然而，没等他提出新的问题，秋章又说话了。 如果你想看看冠冕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可以带你上我们的公共休息室去指给你看，好吗，哈利？拉文克劳的塑像上带着他呢。 哈利的伤疤又开始烧灼，一时间有求必应屋在他面前浮动起来。他看见漆黑的大地在他身下飞掠而过，感觉到巨蛇盘绕在他的肩头。伏地魔又在飞了，是飞向地下湖泊，还是飞向这里，霍格沃茨城堡？他不知道，但不管怎样，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他在路上。 哈利小声对罗恩和赫敏说，他扫了一眼秋章，又转过来对着他们俩。 听我说，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线索，但还是想去看看这座塑像。至少可以弄清冠冕是什么样子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要保证那一件的安全，你们知道。 秋章已经站起来了，但金妮很不客气地说， 不用，卢娜会带哈利去的，对吗，卢娜？ 啊，对，我很乐意， 卢娜高兴地说。秋章重新坐了下去，显得很失望。 我们怎么出去？ 哈利问纳威。 就在这儿。 他把哈利和卢娜领到一个墙角，一个小碗柜通向一道很陡的楼梯。 他每天都通向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一直没被他们发现。 他说， 唯一的麻烦是你永远不知道最后会从什么地方出来。小心点哈利，他们夜里总在走廊上巡逻。 没问题， 哈利说， 待会见。 他和卢娜匆匆走上楼梯，楼梯很长，映着火把的光，经常会有出其不意的拐弯。最后，他们像是来到了一堵结实的墙前。 钻进来。 哈利对卢娜说，一边抽出隐形衣披在两人身上。他轻轻推了推墙，墙立刻融化了，他们闪身来到外面。哈利朝后看了一眼，发现墙又封死了。他们站在一道昏暗的走廊里，哈利拉着卢娜退到阴影里，从脖子上挂的皮带里摸索着掏出火点地图，凑在鼻子跟前仔细搜寻，终于找到了他和卢娜的那两个小点。 我们在六楼， 他小声说，一边注视着费尔奇在前面那道走廊上越走越远。 来，这边走。 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开了。哈利以前曾经多次在城堡夜游，但他的心从没跳得这么剧烈过。他深知自己这次行动关系重大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。哈利和卢娜走过地板上的一方方月光，经过一套套铠甲，轻轻的脚步声震得那些头盔嘎嘎作响，转过一个个弯，天知道那后面会躲藏着什么。每当光线稍亮一点，他们就查看一下火点地图，有两次还停下脚步让一个幽灵通过，以免引起他的注意。哈利时刻提防着遇到障碍，他最担心的是皮皮鬼，每走一步都竖起耳朵，倾听有没有那个恶作剧精灵走进的最轻微的声响。 这边走，哈利。 卢娜轻声说，拉着哈利的衣袖，把他拖向一道旋转楼梯。他们转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小圈往上走，哈利以前没有来过这上面。最后他们来到一扇门前，门上没有把手，也没有钥匙孔，只有一块上了年头的光光的木板，上面有个鹰状的青铜门环。卢娜伸出一只苍白的手，这只手在半空中移动，没有胳膊和身体与之相连，显得十分怪异。他敲了一下门，在一片寂静中，哈利觉得这声音简直就像炮弹炸响。鹰嘴立刻张开了，但没有发出鸟叫，而是用一个温柔的音乐般的声音说， 凤凰和火先有哪一个？你说呢，哈利？ 卢娜若有所思地说。 什么？不只是口令？ 哦，是的，必须回答一个问题。 卢娜说。 如果答错了呢？ 那就只好等着别人来答对了。 卢娜说。 这样可以学到知识，明白吗？ 明白，问题是，我们可等不起别人呀，卢娜。 对，我懂你的意思。 卢娜认真地说。 好吧，我想，答案是一个循环，没有起点。有道理。 那声音说完，门就开了。空无一人的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是一间很大的圆形屋子，比哈利在霍格沃茨看见的所有房间都更显空灵。墙上开着一扇扇雅致的拱形窗户，挂着蓝色和青铜色的丝绸。白天，拉文克劳的同学可以看见周围的群山，风景优美。天花板是穹顶的，上面绘着星星，下面深蓝色的地毯上也布满星星。房间里有桌椅、书架，门对面的壁龛里立着一尊高高的白色大理石塑像。哈利认出，这就是罗伊娜·拉文克劳，因为他在卢娜家看到过那座半身石像。塑像旁边是一扇门，他猜是通向上面的宿舍的。他大步走到大理石塑像跟前，那女人似乎在望着他，脸上带着若有似无的揶揄的微笑，美丽却有些令人生畏。 他的头顶上有一个用大理石复制的精致圆环，有点像芙蓉在婚礼上戴的那种头饰。圆环上刻着细小的文字。哈利从隐形衣下面钻出来，爬到拉文克劳塑像的底座上去读那些文字。 古人的聪明才智是人类最大的财富。 会让你变成穷光蛋，傻瓜！ 一个声音尖笑着说。哈利猛一转身，从底座上滑下来，摔在了地上。他面前站着削肩膀的阿莱克托·卡罗。就在哈利举起魔杖的一刹那，他用短粗的食指按住了烙在他小臂上的骷髅和蛇。